出有未有。爱你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书评人作家严桥来。首先严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严桥。 来看一下北发图书网为我们提供的文学类的前十位的榜单。我们一起来聊，一起来点评。排在第一位的是狼图腾，严桥，这个不意外吧？ 这本书其实应该说是属于畅销榜上的这个常青树了。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他就一直在榜单上徘徊，那时候我们就希望说，哎，这个书到底会不会一直卖下去。直到现在为止，他其实还是在很多的二线和三线城市的新华书店的排行榜上依然可以看得到。记得当年狼图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狼图腾的周边就产生了一些模仿性的图书，其实就会很，你比如说叫金图腾，就比如说如何用狼性去管理一个团队，你会发现这个狼图腾火了，其实也带动了一般的哥们儿去， 这就是跟风图书非常的多。 对对对 啊， 所以其实电影，据说电影有一部分的这个观众觉得这个电影宣扬了环保的观念，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另一部分人可能也会唱反调嘛，有一些说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故事在里面。所以我们一直也觉得这本书它能够变成超级超级的畅销书，其实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意外的。因为我记得当年有一个很小的花絮，就是说这本书当时最早最早在做这本书的编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是觉得它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轻松的读完它的，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深度的这种书。所以他们也想不到今天狼图腾会卖成这样，再加上这个几十个国家的外语的版权，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产品，再加上可能国外的人会把这个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话题。因为图腾这个东西就好像庙里的一尊菩萨一样的，你去这个仰望他，去膜拜他。所以我看到了一些跟这个书声音不一样的，有一些人说啊，其实这个草原的文化并不是狼的文化，可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提出他的意见。但我觉得最好，这个东西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当一本书不停地被成为超级畅销书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就直接把这种畅销书当成了绝对的经典。但其实判断经典最好的方式还是时间，就是如果过了十年到二十年，我们依然觉得这本书在所有的大众，在不同的代际，就是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心里面，它依然是一本经典的话，那我觉得它就绝对是经典。在现在的阶段，我觉得任何关于狼图腾的话题，包括包养的或者是有一点小小的意义的，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是欢迎的。 排在第二位我们看到了红颜，这也是一本畅销书了。第三位宿命孤独张艺谋，前两天我还真在西单图书大厦买了一本 啊，你自己掏腰包买了一本 对，自己掏腰包买了一本。因为我最开始是在微信上看到了有人转发所谓张伟平的十宗罪嘛，有些人提到了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提到了张伟平的十宗罪，但是采访作者的时候呢，说我没有针对这个人去写什么，只是道出了我在跟张艺谋相处的这么长时间内所看到的一些真实的东西。 这个作者周晓峰呢，我是有打过几次交道，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随笔作家。所以刚才我也跟红九私下聊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说，就是他如果去写这样子的，那从朋友的角度，我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些他自己的立场在里面。 那作为张艺谋的文学策划嘛，大家都知道他曾经帮那个《山楂树之恋》啊，像这样子做过文学的企划，他还是接近老谋子，比较接近老谋子的人啊，所以他写的这些东西，我个人还是蛮有兴趣会去买一本看一看他具体说了些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可能我还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不方便去发表一些细节的意见。 嗯。反正这本书是非常好读的啊，它跟一般的文学书不太一样，很好读，毕竟是关于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名人嘛。下面一位是解忧杂货店啊，这是东野圭吾比较新的一本书了。 这个东野圭吾这个在中国其实很奇怪，就是有一部分的纯文学青年可能会很看不起东野圭吾，会觉得他写的东西只可以看一遍。然后另一部分我又发现，其实东野圭吾在中国其实超级超级的流行， 粉丝很多。 对，他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有名的日本的推理小说家嘛。但是这个解忧杂货店呢，我自己个人是刚好看过的。他其实不是一本推理小说，他讲的故事也特别特别的简单，就讲了一个日本的小杂货店有一个废旧的这个信箱，但这个信箱可以穿，就像时间的这个时间的隧道一样的，可以在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之间在不停的通信。在通信的过程中，你发现，因为过去的人，这个未来人是由过去的人发展起来的，所以其实他就等于把几十年的故事给他串联起来，整个故事还是很巧妙的，其实蛮像好莱坞的一些大片，还有现在韩国很流行的和那个重返年轻系列这样子的构思嘛，就是一个人忽然间变年轻了，然后他的世界就完全被洗牌了嘛，就类似这样子的。我想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望嘛，因为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追忆逝去的时光嘛。 哎，很好读的一本书。之后是乖摸摸头，这是来自于大兵啊，因为我们曾经多次采访他，不做过多的解释了。排在下一位的是《何以笙箫默》七周年精装珍藏版。一方面啊，它在出了电视剧之前是一个畅销书，另外出了电视剧之后呢，可能很多人呢，哎呀，就是喜欢明星啊，然后同时呢也喜欢作者，当然也会买他的书。 这个顾漫呢，一直是在网络文学圈其实是一个大神级别的，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者嘛。那我们现在会讲像何以笙箫默这样子的，也是属于一个比较知名的 IP 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知识产权的作品嘛。所以其实他拍出来很多的粉丝都会千人拥盼嘛，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子的。那我前一段时间是看我自己也有幸看到一个就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这个我的小侄女像这样子的90后在看这样的片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装的是乐视的盒子嘛，所以大家也知道看了一集钟汉良主演的时候啊，他马上就决定，因为那个盒子已经快到期了嘛，他决定再花500多块钱再付费。所以我们开玩笑说这个叫颜值其实才是第一生产力，所以钟汉良的这个影响力可能会比这个顾漫还要更大，所有的人可能都是冲着脸去的嘛。 嗯，对啊，好像钟汉良被天涯评为四大帅是吧？ 是，这个男生所谓的帅和女生所谓的这个帅还不太一样，所以霸道总裁是怎么帅的，我估计他们可能就是想花这500多块钱去研究一下。 对对对，霸道总裁爱上我。下面一位是平凡的世界，最近我也听有一些朋友说正在看他的网络电视剧，也已经被拍出来了。但是《平凡的世界》按说应该算是一本经典的书籍了，对吧？ 那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有两本书是一定在地摊上面一定会有的，就各种各样盗版的，一本就是啊，也是刚好在这个排行榜单上的《穆斯林的葬礼》，还有一本就是《平凡的世界》。那时候好像我们从农村来的那些同学的这个枕边书上一定会有这一本，然后他们会不停的激励自己说这个里面这些东西是他们的梦想的一部分嘛， 励志书。 对，所以说进城的时候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乡镇这个文艺男青年，那时候会觉得这个进城要混得人模狗样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的理想嘛。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关于这个电视剧的数据，好像也有一个影评人专门把这个网上的这些雷剧啊，包括一些古装电视剧的点击网络的点击数和这个《平凡的世界》来做了一下比较，他发现这个前面的全部都是几亿的点击，唯有《平凡的世界》只有两千万还是3000万的点击。 然后我就从这个细节看出来，就是现在的整个流行的趋势还是已经走向了这个更泡沫化和更娱乐化的时代。就好像我们当年会觉得路遥是一个励志的作家，我们不觉得他是一个文学的作家，因为可能他励志的色彩会更大一点。那现在回过头来看《平凡的世界》，我们且不评论这本书它的文学价值的高低，它其实是代表着一代人我们的一种梦想嘛。比如说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身份，可以进入城市，我们可以有自己的野心，就好像《红与黑》里面的于连一样。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的后面，其实可能在点击数的后面意味着我们的一种整个社会心理的变化。因为我问过几个90后的那个小孩儿，我说你们毕业以后打算留在城市吗？他说我准备买一块地到乡下去耕种，我觉得也很有幸福。所以好像这一代人的梦想已经和我们这个平凡世界里面这样子的感觉的人 已经改变了， 这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在潜移默化里面已经沧海桑田了嘛。 剩下的两位，一个是柴静的《看见》，另外一个呢是《纸牌屋》，这是来自于一个美剧。好，我们跟朋友们一起来盘点一下，由北伐图书网、北京图书大厦为我们提供的一份榜单。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独家推荐的环节当中。今天我们有一个小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对，究竟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一会儿和严桥一起来探讨。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吴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洪晓。在今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一次请到了书评人作家严桥，跟大家一起来说书聊书侃书。刚才我们评点了一下按销量排行的前几位，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独家的了。今天严桥给我们带来了1、2、3、4、5、6本书啊。我们提到了说我们的生活，对吧？究竟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先来说说严桥的生活吧。 我自己想把这个词语做一个解释哈。其实我们的生活不意味着就是我的生活，其实它意味着是一个大家讲在同在一个穹顶之下嘛，现在很流行这个词语嘛，所以都是同在一个屋檐下。其实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你观察别人的生活，也能够更加的理解自己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去看看真实的世界各地的各种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你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生活， 就相当于放眼去看世界，不光是在北京，在全国，甚至在 甚至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是一个岛国，我们去观察别人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到自己的生活到底缺失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一方面是从这个时间上，或者是从地点上，同时呢也可以从不同的身份上，对吧？你可能是一个服务员，我可能是一个大老板，他可能是一个政府官员，我们都可以看一看他们的生活嘛。 以前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阅读是一场关于内心的旅行。所以用在我们的生活这个书单的系列上面也是非常适合的，就是我们带着这些书单，我们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吧。 好，我们首先的几本书呢是关于非虚构类的啊，非虚构类的。第一本呢名字叫做《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先请严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名字跟它的作者。 这是一本美国的普利策奖的作家写的，他作者的名字叫戴斯特·菲尔金斯。那他虽然叫《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他肯定不是一本关于跑步的书，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穿梭的意思。那么作者其实是一个战地报道记者 啊，战地记者。 他写的其实是只有两个城市，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可能都是我们可能也比较关注的，一个是阿富汗，一个是这个伊拉克。 一段的时间是写在1998年左右的，另一部分是写在2003年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段，都是作者在这个两个国家做战地记者里面的一些报道。那我这里要接着非虚构这个词语来先讲几句。以前我们不叫非虚构哈，中国其实也没有非虚构这个概念， 这个、 我们那时候叫报告文学， 对对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还蛮土气的，把报告文学作为一种非虚构的类型。那我们现在一般不这么叫了，非虚构的意思就是说用一种真实的人和事件，然后作者用一种他们自己的态度介入进去和介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去，跟踪他们的生活，就像纪录片一样的，你可以觉得在这些人的生活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这本书其实我原先并没有打算去读它，只是我周围的朋友不停的在刷这个榜单的时候不停的出现，然后我就好奇的去看了一下，结果我就看到一个细节，就让我觉得决定去把这本书买下来。他讲了阿富汗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在塔利班经常会有战争嘛，那他会在他们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雷区，其实就是不同的这个军事的占领者会在这个雷区上埋下地雷。那不同的军队占领的时期，比如说阿富汗被苏联也侵略过，那苏联的这些老地雷也在埋在里面，老地雷还没挖走的时候，新地雷又进来了，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塔利班他们也埋了很多的地雷，为了把美军炸死，结果把自己的人给炸着了，所以这个记者就跟这个老者可能就被这个雷区炸断了一条腿，安上了一条假肢，然后他就问他说，你这个是怎么把腿搞成这样子的？老者说，这个不小心踩到雷区的雷被炸成这样子。那他就说，你们这附近的人这样子踩雷的多不多？他说多。他说那你们为什么不绕开这个雷区走呢？ 他们应该知道这块是有雷的呀， 但是他们前仆后继的就不停的会有人往那个雷区里面这个钻， 哎， 然后就炸着了。这个老者说了三个字，我当时就因为这三个字我买了这本书。他说你知道吗，太麻烦了。 嘿， 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感慨，还不觉得它是一个黑色的幽默。 什么心态？关键是， 有很多的，我记得有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哈，就是好像有一个心理学家专门去采访二战期间的这个德国，不是会有空袭的这样子一个空袭一些像伦敦这样子一些城市，他们去采访这些城市的居民，他们发现人在战争中的心理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种都是恐惧啊，比如说像尿了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一种惊悚性的，他们有的时候会甚至会觉得，哎，幸福感会比以前更强烈一点。 哎，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就像我们比如说你们坐火车过隧道的时候，你刚开始是亮的，哎，进入隧道的深处的时候是不是暗的？ 嗯哼， 这时候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亮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很淡定了，不会害怕了。刚开始黑的时候是不是会感觉到很不适应的感觉？所以他人的心理是一样的，就是当你完全绝望，对战争完全失望和绝望的时候，你反而会很淡定，好像死亡就像明天马上就可以抵达的时候，像家常便饭一样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其实我这样子也挺好的。 也换而言之呢，就是你刚刚提到那本书，可能一开始刚拉响警报的时候大家很恐慌，甚至会发生踩踏的事件， 对， 争着去防空洞。但是如果每天都有空袭呢，很多人可能哎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该买什么东西买什么。 我看过一个人类学的著作哈，它其实叫昨日的世界，其实这本书虽然我没有今天推荐嘛，它里面也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原始人他们的死亡率是很高的，他过个马路会被树砸下来，死了几个，所以原始人睡觉的时候一定不睡在树的边上，所以他们都会绕开树去走。所以当你发现死亡是可以，就像过马路会让你死了几个人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死亡实际上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你会觉得哦，死亡就好像慢慢降临的一种东西，是一种概率。那这种概率可能降临到我头上，我也是没有办法挣扎的或抵抗的时候，你会说哎，还不如安心的过好自己的生活嘛，他要来的始终会来，他不来的话你去求他也没有用。 哎，他就是类似于说我认了，对吧？ 对，我认了。 我认了。这是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这个作者曾经获过普利策奖，因为普利策奖这个关注新闻的人都知道， 对， 这个很难获得的， 他也是一个奥斯卡级别的奖。 哦，对，在新闻界应该算是奥斯卡级别的了。 第二本书呢叫做《我在底层的生活》。你看啊，刚才是一个战地，现在呢变成一个底层的生活了。 这个书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非虚构的书，其实作者也是一个专栏作家，然后他是一个美国的作家，他叫芭芭拉·艾伦瑞克，他的副标题叫《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生》。其实这是一个很灰黑色的幻想，他想一下，我可以不可以从白领化妆像化妆舞会一样变成一个蓝领，所以他就决定能不能用几个月的时间，我真正的去把所有蓝领的事情都做一遍，然后看能不能养活自己。 他就真的去尝试了， 他真的去尝试，他做了好几份的工作，而且这几份工作都什么在餐厅里端盘子呀，然后各种在这个拖地呀，然后在苏明达达州卖东西呀，然后最后他的最后一章更有意思，叫成果评估，就是像一个潜伏一样的，只是一个白领潜伏到蓝领的队伍里，看看能不能搞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他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个作者呢，他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去餐厅里研究怎么去帮别人端盘子，因为大家都以为端盘子这个东西很容易，但实际上一个蓝领端盘子，他发现这个节奏的密度特别特别的高，高到什么程度呢？你没有时间去想自己的存在感，就是你连自己在哪里都已经忙得忘记的，所以你一天都在端盘子。然后他就抱怨说连写诗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其实在想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越忙的人会越来越忙，越穷的人会越来越穷，而聪明的人会越来越聪明。 哎， 这个就是一个大家都在考虑的问题。那么他从这个工作的节奏就得出的一个结论，因为你没有时间去考虑明天该发生什么东西，他每个月考虑的唯一焦虑的问题就是房租又付不起了，他所有的工作的那个薪酬就只够付他那个月的房租的，所以他还要考虑怎么把自己的肚子填饱。 这个就好比说以前做游戏叫老鼠圈嘛，他就一直这个老鼠围这个圈不停地转转转转转，他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跳出去。 对，所以一直在圈子里面转的这些老鼠他就会非常非常的焦虑，所以在这个圈子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小白鼠，那么就像一个小白鼠试验一样的。那我结合一本书来讲，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经济学书，它的名字叫《稀缺》，副标题是我们如何陷入贫穷和忙碌， 这另外一本书。 对，那这本书其实用来解释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例子，其实会很容易去解读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核心的理论，就是稀缺。稀缺其实如果你用最通俗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你没有时间停下来了。那么他提出来每个人都要有余闲，余闲就好像你家里的带宽一样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各位朋友再会。 海风吹凉霓虹挥手，你无影踪，转眼周末已成空，上夜色千家朦胧，风花雪月苏州河畔，你牵我走过，外滩的夕阳已在记忆中斑驳，故事变沉默，被岁月淹没，思念如我历经漂泊，站在雨中目送你穿过那渡口，离岸的船舶飘走远去的轮廓，惆怅热灯火，往事渐落寞，烟波起落，被遗忘的是我。当海风吹凉霓虹挥手，你无影踪，转眼周末已成空，上夜色千家梦。

留住乡音，留住记忆，留住故乡的原声。 北京时间13:00 FM 九。